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由日本市民组成的日军慰安妇问题解决会有关人员9月28号在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记者会，要求以日本首相的名义写信给日军性奴受害者进行谢罪。